地图上剥落，我离孤单几公里，看着天对自己说，不要怕，往前走，爱已无话可说了，只想孤单想念你，关于回忆的沙漠，我没怕也不哭。 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

谁疯魔般执着，坚持太多，却也无心戳破，借酒冷漠，狂草一笔洒脱，风雨言一声暖，一笔书阑珊，怎黑白一庄严，纸上落英万千，怎明日如从前，回首作别少年，怎一整个秋天，手一扬落款怀闲，怎晨雾是醉眼，心系上梦前，怎日暮挂于帘，拂过半壁尘烟，怎今世一瞬间，激情半生雨天，怎一场疯癫，天地间再醉百年。

客每周热歌榜 第五名，曾曦，讲真的。 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对闺蜜心肠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。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，别好过一直拖，自作多情了，好吧我认了，至少能换来释怀洒脱，没丢失掉自我。 第四名，穆小雅，可能否。第三名，李荣浩，成长之重量。第二名，薛之谦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我以为是规则，失去最爱的一个才能记忆深刻，那些幼稚的轻狂的勇敢的从此守着，我还在羡慕什么街上哭的那个，却无比希望他放出另一颗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第一名，杨坤，郭采洁，答案。 啤酒海温柔做的烧白，不穿鞋子的郊外，快乐能信手拈来，跟着我一直走，遇山带过山不回头，陪着我一直走，人生握手，走个远，去看看星河的上游，心里有夜没尽头，一起去追梦，一直走，抬起头，走走走个远，上这个世界。 你是美美的